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还真没这么谨慎过，今天这一招一式都下了功夫了，赤腹燕兽呢也是百倍的小心。二人这一见面大战了50合还没分输赢，常遇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，金陵侯也嘘嘘带喘呐。柳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着急，哎呀，这个赤腹燕兽名不虚传，我怎么样能赢得了他呢？有主意了，我何不枪里加鞭取儿的狗命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柳爷想到这儿，啪，这一枪扑奔赤腹燕兽的面门。金陵侯使了个举火烧天，用3级棍往外一挂，常遇春趁势唰一抽枪，拨马就走。金陵侯认为常遇春真败了，丢，败了，那我可不能放你走，晃3级棍宰后的就撵。两匹马如飞闪电一般，一眨眼就撵了个马头连马尾。金陵侯觉着这条棍够得上，抡圆了奔常遇春的后脑海，你再这哗嗖，常遇春就等他这一手了。要不怎么身为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，到了这时候不能用眼看，一看就带出假来了。光凭着耳朵听着兵器离自己多远，他一听金风所响离着自己后背不远了，六爷左脚点灯，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，这匹马也真挺使唤，跑着跑着冷不丁一转圈，叮铃，唰这一转不要紧，躲到侧面来了。金陵侯这一棍正好砸空了，马也有点收不住，身子往前一仰，常遇春就利用这个空隙唰把大枪交到左手，探背绑伸右手，在鹿皮套把18节紫金鞭就拽出来。这条鞭是五金家宁钢制造的，分量加重啊，一般常六爷不使用，今天是逼得没办法，枪里加鞭，连人力在马力在鞭力，对准金陵侯的后背招板呀。金陵侯心里头一翻个，哎呦完了，自己身子往前一仰收不住招了，一看人家的鞭到了挂着风筝，金陵侯实在是没办法，再撤棍来不及了。哎，不愧是一员大将，再看他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在马上骑着骑着冷不丁把马凳一甩，唰，轱辘到马肚子底下去了， 六爷这一鞭没打着人，正好打在马的后背上，啪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金陵侯这匹马可倒了霉了，当时腰往下一塌，四蹄瘫痪，哭啾就卧倒在地。六爷刚想举鞭打第二下，就这时候赤府雁登，赤府雁凯，赤府雁翔，赤府雁达，四员北猛的大将齐撒战马赶到两军阵，围住常遇春，把金陵侯就抢救回队。金陵侯不服气儿，重新换好了战马，披挂整齐，二次出阵。常遇春，来来来，小辈我不服啊，你使的是什么招？来来来，再与我分上下，论高低。这家伙真厉害，真是个滚刀肉啊。六爷一看没打死他，又回来了，把宝鞭背起，二次应战，两人一见面，一百回合仍然没分输赢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雌雄眼长帽在后队呢，大小眼睛都睁着看着他爹大战敌将，把长帽急的在后边直哼哼，哎呀，我爹越来越笨了，这打这么个玩意儿费这么大劲，气死帽太爷了。他只出这个劲儿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常胜、常林，所有的小青年全都过来了。长毛，你怎么了？ 我替咱爹着急。 大伙儿就劝他，人都有老的时候，你爹上了年纪，难免气血不佳，你要着急，你过去。 对了，我得过去，要不我爹非归位不可了。 想到这，长茂来到元帅的马前。 元帅，末将不才，讨令出战替我爹。 徐达呀，知道这个长茂可不含糊，通过几个战场就知道这孩子又坏又有能耐，心眼还特别多，跟常遇春这大老实人截然不同，也怕常遇春有个三长两短，这才点头答应。来啊，鸣金收兵，让常遇春回来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串锣这一响，常遇春听见了，六爷就一皱眉，心说元帅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还没分输赢呢，难道你觉得心里没底儿，让我收兵回去？有心不回去不行，军令如山呢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违令则斩呢。六爷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办法，虚晃一枪，拨马回归本队。但是这阵通身上下都是汗，六爷抬腿把大枪挂好，参见大帅。六将军辛苦了，赶紧退到旁边休息，本帅另派大将。刚说完了，就见雌雄眼长帽双脚点灯，这个马直奔两军阵。长茂现在那眼里头没有第二个人，心说除了我爹就得是我，天下没有是我对手的，这家也十分的骄傲啊。来到两军阵，把马带住，肩头一扛着大榔头，未曾打仗先笑了。 我小子挺好的呀，吃饭没吃？ 金陵侯一听，这什么说话呢？这 我认得你是谁呀？问这废话有什么用？哗啦啦啦啦，把三节棍平端抬头观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他是一百个瞧不起长帽，也难怪金陵侯。一般的人见着长帽都瞧不起他，怎么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人呢？看罢多时，金陵侯用棍一指，来将为锤。 我说你小点声行不？干什么急眼呢？咱心平气和的，有话慢慢说。刚才跟你伸手那位，那是谁呀？ 常遇春。 对了，就那人啊，那是咱爹。 呸！你胡说八道。 嗯，对了，是我爹啊，我是他二儿子，叫常茂。嗯，因为呢，大伙儿都管我叫茂太爷。小子，你可有两下子啊，跟我爹能折腾那么半天。来来来，你跟茂太爷比比，你尝尝我这大榔头什么滋味。我这人呢心还软，打着打着一看你怪可怜的，活这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啊，啪嚓一下把你打死就得了啊。金陵侯一看哪来耍贫嘴的，火更大，并不打眼，是抡棍就砸，跟长帽就扎在一处。感情一伸手，金陵侯叽灵灵打一冷战。他一看这家伙能力自在常玉春以上，不在常玉春之下。掌中这条禹王神槊挂定风声是神出鬼没。本来金陵侯就累得够呛，再加上一个长帽，力量是渐渐不敌。金陵侯一想别打了，心说我的力量不敌呀，再过个三五十回合背不住，把命就得扔得着，赶紧收兵撤退，明天养精蓄锐之后再与他重新开仗。想着这拨马就要走，偏赶这时候手下两员大将赤符彦登、赤符彦凯是飞马而出，两人两条丧门螺丝棍是直奔长帽。他们看出金陵侯有点盯不住了，这俩人认为着怎么也能打个三五十个回合，没想到马到近前把棍子往下一落，长帽一看又来俩，然后海底苍花大硕往上就兜，碰到棍上有意思透了，两条棍一碰禹王神槊，他肉身全飞了，把赤府弟兄吓得魂飞天外。拨马刚想走，长帽的禹王大硕就落下来了。我来的挺不容易，变回去了，再这么啪啪使了个左右插花，二将纷纷是落马毙命。金陵侯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何苦的呢？你没那个能耐，白跑到这送死来。撤！这小子拨马就要走，真是不巧不成书。方才咱们讲了，这块叫江东桥。这座桥通着南京城里，下面是浩瀚的长江。金陵侯的马刚到桥头上，冷不丁就见长江的江水这江水一开花，在里边噌窜出一个人来，就见这人登了岸之后俩眼睛往四外看着，好像个水怪一般 把金陵侯赤福延寿就拦住了。赤福延寿吓了一跳，连他这马都吓了一跳，这匹马稀溜溜暴叫，哒哒哒哒哒，往后退了有一丈多远，好不容易金陵侯才把马匹止住。谁说怪事儿？我在南京多年没见过水怪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就见面前站地这个人，凛凛身材高有9尺挂铃，宽了下能有3尺5寸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身上没穿着衣服，光腰里头围着个虎皮围裙，光着2只脚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人浑身上下是锃明刷亮。另外呢，他腰里系着个虎皮围裙，手里提着把马鞭子，圆睁二目，闪闪放光，直目竖眼的，不知道找谁。金陵侯用棍一指，呆，你是妖怪，你还是人？来的这个人可了不起，他的能为不在常貌之下呀。这个人外号人称叫野人熊，姓胡，叫胡强。胡强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之子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五科场众人分散之后，胡大海流落到徐州，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，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。他不是断个案子吗？有个马夫李玉，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，胡大海收为名灵义子，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，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，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到阵前去认父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10几年过去了，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。原来他姓李，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性子，把李强改作胡强，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。说这胡强怎么这个模样，3分不像人，7分好像鬼，这有个原因。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，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的呢？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，得吃奶，吃什么奶？张景和有个本领，能训练百兽，什么张袍野鹿、狮子老虎，不管什么样的猛兽，到了张天师手里头，背背服服，老老实实，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2只老虎，1公1母，替玄天观守门的。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，你说这人要吃虎奶，这劲儿得多足啊，就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。这胡强整天与这对老虎在一起，再大了一点呢，跟猩猩猿猴在一起， 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，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，跟个野人一般无二。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啊，醒了扑了扑了就走，天生的硬身子骨。后来张景和发现说，这孩子两臂一晃力有千斤之外，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。看来他学软功夫是不行了，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玩意连门都没有，就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。最使人可笑的呢，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，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，当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刺痒，怎么办呢？他看那野兽在树上蹭，他也蹭，蹭了一身树油，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，倒了也倒了不下去，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。就这身石甲刀枪全都进不去，足能有半寸多厚。张天师更高兴了，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，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，这玩意儿很筋膜。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，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好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。因为胡强天生的力量过人，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，越练越精，把张天师可乐坏了。刨出练能耐去交给别的他记不住，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，缺个心眼儿。你要告诉我十句好的，他能记住两句，就这两句还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，但是你说什么他也懂。后来张天师把他叫过来，胡强啊，孩子，一晃你来到龙虎山也已15年的光景了，你知道你爹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你爹姓胡，叫胡大海，现在福保西吴先王，身为大将，你能老在山上吗？为师打发你下山去认父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义军正缺乏大将，你看怎么样？师父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别着急，为师给你开个地点，你到处跟人打听，就能找着你父亲了。 那行了。 张天师给他拿了30两银子，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，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，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，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，走出100多里地。后来张天师有事自己回去了，野人熊才有活擒金陵猴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